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早上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的扩散条件好转，空气质量还不错，但天空云量较多，光照不足，气温有所下降，请您注意调整穿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周末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苗山。虽然正月十五刚过，但苗山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事事顺心，身体健康。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旅游产品的价格也迎来大幅跳水。最近几天记者采访了解到，春节过后旅游线路价格呈现阶梯式的回落，其中机票、酒店等价格下降较为明显。从元宵节开始，旅游产品的价格已经慢慢的回归到平日的水平。与此同时，与春节价格相比，目前国内游、出境游报价平均降幅在30%左右，部分甚至缩水了一半。根据各大旅游企业反映，春节过后机票、酒店价格与春节期间相比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在国内旅游线路当中呢，海南依然是春节之后国内错峰游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根据机构的数据统计，海南二月团期产品价格只有春节期间价格的30%左右。除了海南之外，丽江、厦门的错峰游价格也大幅下降，部分折扣在5%左右。国内某知名的旅游产品预订网站负责人就表示，国内酒店价格从大年初六开始就已经开始回落了，与春节黄金周相比，三月上旬三亚、天津、厦门、广州、长白山等地的酒店价格普遍下降30%甚至更多，这也意味着节后错峰游正式拉开帷幕。除此之外呢，旅游行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选择节后出游的大部分呢是中老年群体和假期加班的上班族。相比春节出游高峰期，节后出游可谓省时省钱，尤其是到了3-4月，国内平均出游价格降价30%左右。根据某旅游网站发布的 春节后旅游产品价格指数和性价比榜单显示，春节过后，也就是二月下旬到三月初，出境国内路线成交价格环比春节期间下降38.3%，最高降幅超过60%。以国内游最为热门的目的地之一三亚为例，对比春节期间，万元的单程机票，三月三亚旅游团跟团游的均价为3000块钱左右，自由行均价是3200元左右，仅为春节期间的一半价格。另外，出境游也出现了价格低谷。据了解，境外部分线路降价超过30%，甚至出现了腰斩的情况。根据某旅游网站公开的数据显示，与今年春节黄金周相比，出境游价格下降42.5%。对此，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杨艳峰就表示，节后本身呢就是出游的低谷期，由于旅游产品具备淡旺季的特点，旅游企业也会相应的推出优惠折扣来促进错峰出游。同时呢，他也指出，价格阶梯式下滑反映出我们的休假制度还是存在一些完善的空间，应该进一步执行国民休闲计划和落实带薪休假的制度。客流在小长假过度集中，既容易引起旅游目的地的价格上涨，同时对旅游设施的压力也会比较大。但是呢，平日又没有什么客流，造成了很多空置资源的浪费，反而不利于大家更好地利用假期去自主地安排休闲活动。最近这段时间，平昌冬奥会一定是最热门的话题。我们前方有很多的记者给我们带来了最新最快的消息和报道。除了赛场上的激烈角逐，我们还非常关心平昌冬奥会背后的故事。那我们此刻将会连线新京报首席记者郭超，让他和我们分享一下平昌冬奥会背后的声音。 你好，主持人。这次我比较有幸就参加了平昌冬奥会的报道。2月6号，到了当地，一直到2月26号回来。待了21天，整个的工作基本是每天都会泡在各种场馆里吧，因为他们每个比赛有不同的场馆。我所在的地方是在江陵，韩国的江陵，它这个属于平昌冬奥会的一个冰上运动的场馆的一个所在地。它还有另外的一个场馆区是在平昌，是主要是雪上的一些运动，在平昌，在冰上就是产生了我们中国队第一块金牌，就是在江陵。 武大靖那一项哈， 对对对对，而且我是看了那场比赛， 哇，现场怎么样？ 现场当时我其实是有预感的，我觉得，武大靖这个状态很好的，当时上场先滑了两圈，然后滑的那个速度也特别快，我当时还跟我同伴说，我说他先开始练习的时候这么用力、这么努力的在滑，会不会体力用光？我们同伴说，那个他是一个特别懂体力，而不会这个速滑的运动员，他这个体力肯定是非常足的，而且。如果是更早的适应了场地的话，他这个发挥肯定会好的。然后他就说跟我说，咱们期盼今天的金牌，可能今天就是中国队的首金。果然我们看到了首金，现场当时就已经沸腾了。我当时是数了一下，那整个的那个四周的场地一共有6个区域有中国的这个观众举着大国旗就在那狂喊，我也跟着喊，反正喊到嗓子都哑了，就在记者台上就开始喊。 对，我们在电视前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是特别激动，我相信有很多当地的留学生啊，还有这个工作的人很喜欢这项运动的观众，也专门去买机票到现场去支持这些选手。 对对对，我打算要从我们的坐席去到那个混采区采访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正好是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他在当地的应该是关中大学上学的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小姑娘。她特别高兴的就跟我讲，她说她今天本来是想着中国队那个是为中国队加油，没想到她加出来了一块金牌，特别高兴。当时她带着韩国同学，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韩国的小国旗和中国的国旗。 我都能想象到现场会特别的热烈，而且冬奥会的很多项目对于中国运动员来说非常艰难，因为我们并不是特别有优势。 对对对，其实我们的冰雪运动，我们必须得承认是跟发达的这种冰雪运动国家是有差距的。 对，我们其实还在发展过程。 没错，但是可以看出来，这次我们在一些优势项目上的体现还是有优势的，所以我们可以期待2022年以后， 到我们北京的冬奥会上，我们的运动员有优秀的表现。 嗯，其实不得不提到，在我们国内呢，从申办成功的那一刻开始，大家对冰雪运动是越来越关注，而且年轻人也是越来越喜欢参与其中。比如说这一次，我听说好多人不光是去观看比赛，更是有一些年轻人就到那儿滑雪去了，是不是？ 对对对，这个我需要不得不讲一下，就是其实我在的江陵啊，跟我们中国的延庆其实非常的相似。 嗯， 它是也是因为那边是整个太白山脉吧，应该是那边。 嗯， 江陵是一个环山，然后又面海，就是东部的海边城市。它这个地方我刚到了以后就发现它是一个非常适宜旅游的地方。 嗯， 而且适宜开展冰雪运动的地方。为什么适宜旅游呢？因为它是有一个非常长的海岸线，很多韩国的电影啊、偶像剧取景都是在那取景的。我们当时在这个沙滩上，它应该是那个沙滩分很多段，我们去的是一个叫静波沙滩的一个地方。它旁边有个静波湖，还有静波旁边还有个沙滩。静波沙滩的地方是经常有那种灿烂黑幽灿烂黑幽的那种也会发生在那，然后现场还有很多那个韩国电影的介绍，就是整个在那个沙滩上有很多 那是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电视剧或影视作品的取景地，是吧？ 没错，基本啊，除了济州岛取景，韩国的海景基本从那儿取景的。而且那儿的取景好于济州岛，是因为那儿的取景特别的，海的颜色特别的好，那个地方被称为蓝色海洋。 嗯， 因为东海特别澄净，到了那个位置以后，在那个阳光的照射下，它的中午的时候是蓝色的，偏下午的时候会发出绿色的那种颜色，所以它的海的颜色变化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非常喜欢在那儿。我们住的地方是在江陵的，真的是靠海边，就是隔一条马路就是海，每天晚上枕着波涛能睡着的那种地方。 哇， 那个地方非常盛行的就是公寓，他们叫 pension， 就是公寓的意思。然后这个地方有点像非常现代的，我们之前说的那种农家乐，但是它已经是非常现代了。 嗯， 我们在这个公寓走几步就可以到沙滩。另外呢，我们发现韩国的公寓有个特点，经营老板非常的友善，他会非常无功利性的向你推荐当地的美食。 嗯， 然后他会带你去，不是让你付钱，他是真的他给你付钱吃 啊，真的老板请客。 没错，这个让我真的很惊讶。而且他会，打不到车的话他会帮你去，因为那两天确实很难打车，很多外国的观众都去了， 对， 他会开车带你去一些你想去的地方。 啊，非常热情，非常热情。 对对对对，非常热情，非常热情。而且他们告诉我，就是每年的七月份开始，那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避暑的时间。 嗯， 那个时候很多人会开的房车到海边，然后住那么一段时间，就在海边住的，离海边特别近，也可以 BBQ， 然后也晚上可以放烟花，就是一个夏季的海滩的一个狂欢节的一个过程，大概持续到九月份。 啊，所以说这里呢，也因为这个冬奥会的契机，一下子热络起来，会有很多的人慕名前去。经过比赛之后，不光是去滑雪的，也有可能享受一下海边呢，享受一下度假的风情在那儿。 没错，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嗯， 江陵它可能人口是200多万人，然后在海边这个区域的人会更少， 嗯， 但是我发现海边区域的人基本都变成了经营这种度假公寓的这种经营性质，他们常年都会经营这个。另外呢，当地还是非常著名的，韩国非常著名的咖啡之乡。这个地方不产咖啡，但是它的咖啡文化特别好。 哦， 就是基本你走几步就能看到一个咖啡馆。 哦， 它的咖啡馆可能， 这个地方喜欢喝咖啡，对吧？ 非常喜欢喝咖啡。 嗯， 你可能不是咖啡的正经的咖啡厅，只是在家的一楼，它有这么一个小棚子，它就对游客卖咖啡，而且那咖啡真的非常好喝，是他们自己磨自己煮出来的。江陵是一个还有一个咖啡的博物馆，就可以讲这个江陵跟咖啡的关系。 哦，然后江陵博物馆，那就一定是当地人非常喜欢咖啡文化了。 非常喜欢喝，我住的这个酒店叫 Zoom Tyson， 然后他的老板几乎就是每天，他的没有什么饮用水啊，就不喝饮用水，就是喝咖啡 啊，已经当水喝了是吧？ 当水喝，就是喝咖啡。我问他，我说你会心脏难受吗？他说我喝的咖啡啊是比较淡的，就会加很多水进去的咖啡。如果给你们煮的，他就放好多那个 espresso 进去。哦，我给你们喝的是这个，我喝的是加淡的。对对对对对对。 当地有好多民宿是特别适合背包客旅游的哈。 非常适合，就是这个价格也不贵。 嗯， 大概我问了一下，如果是平时夏天的话，像他们一个公寓可以住三个人，500左右， 哦，就可以一家人去旅游了，对吧？ 完全可以，而且房间里基本每一个，不管是老的公寓还是现在的这种度假公寓，都是有小厨房的，煮海鲜。自己煮一些面条，做一些韩国的简便的吃的都可以，在房间里完成，有冰箱。 那这里交通方便吗？就是比如说从首尔是直接搭飞机还是 这个是得益于冬奥会的契机。现在从首尔直接有一条直通到江陵的快轨叫 KTX。 大概多长时间？ 它这个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可以从首尔站到江陵站下车。下车以后你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公寓老板开车把你接走。 哦，提前预约好，对吧？对接好时间。 对，而且基本是直达的，中间停站很少。这个车非常方便。我们这次的运动员包括记者的通行首尔这种交通工具就是用这 KTX， 它是非常宽敞的一个像我们的动车一样的那种线。 哦，非常方便，听上去就非常棒。我觉得通过奥运会呢，这个江陵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旅游目的地，对于中国游客来说。 没错没错，那个之前就很少人说知道韩国还有江陵这么一个地方。以前只是知道平昌啊，那一般都是一些发烧友那个滑雪的那种滑雪客，他们知道平昌，因为那边有很多豪华的国际级的这种滑雪俱乐部，他们会知道。但是一说江陵是不知道，但没想到江陵就在平昌旁边，有这么漂亮的一个海边城市，又承办了冬奥会的冰上运动。而且当地有跟中国有非常渊远的文化的一种关系。你在当地可以随处看到写的中国字的祠堂，包括中国字的他们当地的那种祭祀的寺庙，都写的中国字。对，在当地有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学，也是跟我们中国合作的，就是关东大学，也是跟我们中国合作的。 哎呀，我觉得有机会你得回到北京之后做客我们节目细聊聊啊，咱们得做一整期节目介绍你在江陵这段时间的采访。 确实这个当地的人确实让我感受很深，而且当地的这种景色和包括他们对于中国游客这种友善，我觉得是值得我用现在这种心情表达的。 对，我能听得出来。 这么多天我们在那边工作非常繁忙，我们发现了我们韩国的朋友，包括我们住的这个酒店的老板对我们帮助很大。 我听上去都特别激动，所以呢等你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定邀请你到我们节目里好好回忆一下在江陵的这一段工作经历。 好， 再次感谢郭超和我们的分享。 谢谢谢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前段时间这个长假一结束，好多朋友就表达，哎呦，怎么没有情绪回到工作岗位啊，或者感觉好像身体不能回归了。不少人感觉长假过后仿佛得了怪病，出现了各种生理啊或者心理的不适。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春节综合征。如何避免春节综合征，减少由此带来的影响呢？我们特别采访了医院的专家，给大家来把把脉开开方。咱们先细数一下几个症状。症状一，肠胃不适容易积食，医生开出的处方就是选择养胃促消化的食物。春节期间呢，走亲戚串朋友，避免不了频繁的聚餐饮酒，大吃大喝呢就会破坏肠道的菌群平衡，肠道无法彻底分解大量摄入的脂肪等物质，肠胃就会出现问题了，导致消化吸收功能受损，进而影响人体对维生素的吸收。很多维生素是预防慢病发生的重要因素，比如说缺乏维生素 D 就会增加癌症和心脏病等疾病的风险。此外呢，进食过多的高脂肪高蛋白食物就会导致这个胃肠道的负担较重，容易出现积食。专家就提出建议了，第一，每天早晨起来呢，空腹喝一杯温开水，促进新陈代谢，缩短粪便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减少毒素的吸收，溶解水溶性的毒素，可以加少量的蜂蜜、食盐，根据个人喜好而定。第二， 节日里的油脂摄入太多，再加上坚果等零食的摄入大增，如果消化不良，就会使毒素停留在肠道被重新的吸收，给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可以在节后呢，选择一些养胃促消化，能够促进肠道迅速排出毒素的食物，比如说山楂、魔芋、黑木耳、海带、猪血、山药、苹果、草莓、蜂蜜、糙米等等，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三，坚持少盐少油的原则，以蒸煮炖为烹调方法，少量多餐，食物细软易消化为宜。对于受伤的胃黏膜，可以用抗溃疡的药类。另外还有一点啊，要注意少喝咖啡、烈酒、浓茶等刺激性的饮品。每天下午3点左右，为自己补充一杯酸奶，帮助胃肠道恢复肠胃菌群的平衡也至关重要呢。症状二，睡眠紊乱，精神萎靡。医生开出的办法呢，就是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春节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千里迢迢长途奔波，亲朋好友汇聚一堂，迎来送往不分昼夜，睡眠不足啊。节后呢，出现反复失眠、早醒，同时又有情绪低落、精神不振的症状。专家就建议参考呢睡眠健康新七点的原则，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睡眠环境，调整睡眠习惯，缓解睡眠紊乱和疲劳。方法一，在窗帘上加个遮光层，关掉所有带亮光的电器，让卧室彻底的黑暗，能有效的促进入睡并提高睡眠质量。方法二，放舒缓的轻音乐或者是英语光盘。方法三，睡前不要做任何动脑的活动，不要谈论让人兴奋的事情，可以适当的做点轻柔活动，比如说瑜伽呀，或者床上体操，让大脑放松下来。方法四，白天呢，尽量少喝咖啡和茶，不喝可乐和 COCO 巧克力等含刺激兴奋的食物，如果实在是想喝，避免下午喝。方法五，尽量早休息，在固定的时间躺到床上，睡前半小时咱们不吃东西，不喝大量的水，睡前呢去卫生间，避免起夜的干扰。方法六，提前1到2个小时喝一小杯的牛奶或者红酒，都有助于睡眠和养颜。方法七，睡前呢洗个热水澡，或者用热水泡脚，喜欢的话可以放上精油、生姜或者是薰衣草，可以让身体和大脑彻底放松。我们再列数一下症状三，腰酸背痛，浑身不适。我们医生开出的办法就是根据自身情况合理安排作息。春节过后开始了规律的上班工作，稍微坐时间久一点呢，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腿脚发酸，工作后回到家呢还觉得浑身不适，跟平时运动过后的疲劳感觉还不太一样，晚上休息一晚上，第二天恢复的也不是很好。中医认为呢，人体经络循环呢有其气血旺盛的时间点，比如说晚上11点到凌晨3点呢，就是足少阳胆经的经络气血运行恢复的时间节点，此时呢必须要保证充分的休息。早晨5点到7点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气血循环旺盛时间点，养成这个时间点排便呢，非常有利于肠道功能的正常运行，诸如此类。总之呢，就是按照身体时间节律来安排作息，让各个系统能够尽快的恢复正常。最后一个身体不适的症状就是恍恍惚惚，心神不宁。我们的专家就提出建议，要从生活到作息时间积极地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好您再把前三点我们刚刚提出的合理建议您好好实行一遍，那对于您这个精神恍惚心神不宁一定有非常好的疗效。总之一句话，该收收心，好好上班工作了。得，刚才也给您说了这么多，分享了好多这个调整作息时间的好办法，您这慢慢消化着，送您一首歌，来自李玟的《明天一早的决定》。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出发吧，第二时段和您一起分享旅行故事。今天到哪儿呢？我是苗珊，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弄不明白。

们今天要分享美国东部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州，叫佛罗里达州。 哦，其实那个大小鱼儿在分享美国故事应该是比较专业的，因为他也是在美国生活了很多年。我相信一个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再重新游美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对，是的，因为可能刚开始旅行的时候只是蜻蜓点水般的、但是随着我这几年一直居住在美国的话，我对美国的文化也有很多的了解，所以反过来呢再看，我觉得其中当中还有很多我们可发现的一些好玩的故事。 嗯，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带您畅游佛罗里达，我们出发吧。 好嘞。 好，我们首先来到佛罗里达州的哪一个城市？ 我觉得佛罗里达呢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大家猜是哪个城市？ 哇，这个问题这么快就来了。大家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走到哪儿问到哪儿，这么快就抛砖引玉一下吧。 我这样可以给大家一个提示，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三大主题乐园，而且呢都是非常世界有名的。 好吧，既然是抛砖引玉，就不用给大家太长的时间，你就直接公布答案吧。第一站咱们去哪儿？ 奥兰多。 哦，奥兰多。 对， 其实提到奥兰多这个城市，作为我一个伪球迷来说，我想到的是 NBA。 是吗？那肯定有很多旅游爱好者知道的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 你指的是有小宝贝的家长朋友们吗？ 对，那就是迪士尼主题乐园。 啊，迪士尼主题乐园。 对， 但是我想知道有什么新鲜的呢？因为全世界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主题的迪士尼乐园。 对，首先呢奥兰多的迪士尼主题乐园它应该是在美国本土最大的主题乐园。 就 是 规模。 对，规模最大。然后呢它另外呢最特别的是其中它有一个哈利波特主题公园。 哈利波特不是个英国人写的故事吗？ 对，这个呢就是说当年呢在2010年的时候，这个春季刚刚开对外开放，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哈利波特这部小说是非常畅销，包括电影啊什么之类， 风靡全世界。 对，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哈迷就其实特别幻想当中，如果能够亲身去体验那种场景该是多么好玩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乐园的这个创始人真是非常有这个想法，包括后来的这些建造这个哈利波特主题乐园，他在从建设当中一直没有做广告，只是告诉别人说我们要建这样主题乐园，但是所有的哈迷都是特别的热情澎湃，去想要期待它能够建设成立。那么在2010年春季的时候它正式对外开放，我也其实特别荣幸，就是说能够在刚开放不久我就亲身去体验了主题乐园。 哦、你算是第一波体验的游客。 我可能算是，确实本人也是一个哈迷，当时呢也是看了很多部小说，特别是他的这个电影。我觉得真的一部伟大的作品能够延续下来，除了有我们对情节的这种感触啊，那我们更希望的说，如果真的是一种幻境或者成为现实，那真是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所以我也是带着很多的期待去到这个主题乐园，因为大家知道主题乐园里面有很多游乐项目，那所以我就特别想知道哈利波特主题乐园里面有什么不同，所以我当时在旅行当中把这个作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嗯，那我能想到它能够作为园中园的一部分，就能可想而知这个迪士尼规模之大了。你觉得在哈利波特这个主题乐园你大概可以逛多久？ 哇、哦、这个我觉得绝对是对体力和这个一种行程设计的一种考验。在这个主题乐园当中，我觉得我大部分时间全都花在这儿了，因为 一天的时间吗？ 一整天的时间。 那如果它园中园都要花上一天，那整个这个奥兰多的迪士尼要多大？ 因为是这样的，它涉及到有的时候需要排队，很多热门的项目需要排很长时间。 哦、 对，所以就是说你想玩完这个再去玩那个的时候，美国的迪士尼它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就是说你可以有一些提前排队拿到他的这个 tickets 之后呢去排另外的队。 哦，预约相当于。 对，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合理分散时间，但是因为你也知道它非常的大，所以对于你的这个步行来说的话，可能你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那个游乐项目之间需要绕很大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喷泉池啊或什么之类的装饰。那么这个所以它的因素就取决于可能不太一样。再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主题乐园当中有很多纪念品店，我相信很多人进去之后呢可能一头扎进去 没有个一俩小时他出不来。 你怎么提到这个话题比提到刚才哈利波特主题乐园的时候眼睛还放光？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在这个主题的乐园里面的纪念品店真的是非常与众不同，因为它可以买到小说当中人物使用的魔法棒。 哦，所以是我可以理解迪士尼主题乐园里面会有不同的礼品店，它有迪士尼产品的露出，但是在哈利波特这个园区里还有哈利波特特供的礼品，对吗？ 全部是哈利波特主题的这种礼品。 哦， 对，而且包括比如说可以还有一些美食的一些摊位啊，可以品尝这黄油啤酒啊，然后这种礼品店里面可以买这种糖啊，然后还有就是哈利波特书中能提到的一种糖，跳跳糖， 就是 考验大家。 可以说你走到哈利波特园区里面，你感受就是你进入了小说里，对吗？ 没错，这个礼品店当中呢，除了刚才我说的魔法棒，因为呢魔法学校里的每个人你喜欢的人物你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他名字的这种魔法棒，而且它的形式款式都是不一样的。 哦，就跟那个喜欢的球队买这个喜欢这位球员的球衣似的。 对， 对号入座。 对，你想那个时候当你感觉到你走进到现实当中，你呢居然能买到小说电影当中人使用魔法棒，你是非常开心的。特别是还有那种魔法袍，像哈利波特当年穿的那种魔法袍，他在那块也有挂着卖的。那这就像完全你到比如说你到其他主题乐园当中，你可能买的就是运动服，画上他的这个 logo， 但是呢这个你是可以感受到自己完全成为了一个魔法师，你有魔法棒，你有魔法袍，而然后你还有这种飞腾的骑的这种扫帚，你还可以买。所以我感觉真的是到了当中你会感觉像融入小说当中一样。 我能想象得到哈利波特这个园区的入口难道也设计成小说里的那个站台吗？ 你说的没错 啊，真的是 真的在入口当中有一个九又四分之三的这个站台，然后有一个小说里面穿着那种红色衣服的这种站台的这个接待人员是一个大叔，他在那儿可以迎着你跟你照相，然后告诉你什么时候站台要有车来了。其实就是当时有一辆火车是列的， 真有一个那种园区小火车是不是？ 对啊，然后还冒着烟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那个叔叔就说 Welcome to the magic world 是吧， 非常有意思。所以对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到很多礼品店，那其中最有好多好玩的其实还是它那些项目。这个园区当中有三大著名的这个游乐项目，我相信大家是必去的，特别是哈迷。 好， 这其中呢有一个就是哈利波特禁忌之旅，还有另外一个叫鹰头马身有异兽的飞行，还有一个叫龙的挑战。这三个项目当中呢可以说是惊险刺激，然后还带给你这种梦幻的感觉。 那这个项目基本上我能理解是小说中哈利波特在学院里面学习经历的课程和挑战，是不是？ 对，更好玩的是比如说在排队的当中，你就感觉你不是在排队，你其实就进入到这魔法学校了。那包括在这种禁忌之旅啊，在当中呢它是来回转来转去，这种排队时间非常长啊，但是呢它会让你感觉哎，你站在那儿，然后哎，魔法学校的老师突然谁出来说句话，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魔法的就幻象出东西就出现了。 哦，有好多工作人员是群众演员对吧穿着长袍从你身边经过，反正他们营造了一种在电影里面的气氛。 对，比如说其实简单来说它可能就是个过山车，但是它把它装扮成这种哈利波特主题的这种过山车的话，你会感觉到哇真的是与众不同，而且融入到这种黑暗啊灯光啊效果呀，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感受。那其中有一个这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鹰头马这个异兽的飞行呢，这个其中有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说当你想要去拍摄整个这个哈利波特主题园区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游乐项目当中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一个拍摄角度，因为它这个相当其实它是一个过山车，它在某个这个角度的时候，如果你胆子比较大，在这个时候列车正在缓缓上行的时候，你掏出相机来去拍，你可以拍到整个这哈利波特的这园区的屋顶的上面，从上往下看。 哦天哪，这个动作是很危险的， 这是一个小秘籍， 而且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为很有可能这个过山车下去的时候，你手机就不一撒手就不知道在哪儿了。 对，但是呢，这个特别好的是，你会留下与众不同的照片，因为别的人呢，可能拍的时候只能从底下去拍这个，但是哈利波特的他那个房子的建造，完全是小说当中、电影当中看到的那种，就是角状的那种，还有的是营造出那种白雪皑皑的那种场景，所以说特别。有意思。 刚才那小鱼提供的这个拍摄角度应该说是一个小贴士，如果在这个哈利波特主题乐园里 坐翻滚过山车的话，过山车的缓缓爬升的那个制高点是一个拍摄很好的角度， 对， 对吧？ 嗯， 哇，但是真的很挑战。对我来说，过山车我都不太敢坐，何况我坐上去从来不会带手机。为了能够我的手机能够用得更长久一点。 嗯，我呢还是一个比较愿意接受刺激挑战的。那当时也是为了留下非常与众不同的照片，所以也算是冒险。 嗯嗯，那我其实能想到这个主题乐园对于很多的哈利波特迷来说是一个必去的一站。 对 吧？ 嗯， 花上一天的时间也值得， 非常值得。 嗯，这个票好买吗？ 它是跟主题乐园是一个，就是迪士尼主题乐园，它是一张票。 嗯， 它也就是说不是说卖了一张票之后再卖你另外一张票， 哦， 而是 套 票。套 票， 它只是在当中开了一个园区。但是如果说你可能玩遍了世界上其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在迪士尼的话，在这个洛杉矶也有，所以有的人说可能到东部的时候，到奥兰多的时候，他可能并不一定说把所有的迪士尼里边的项目全都玩完了，而是说有重点性的、针对性的。但这个可能就是更多的朋友呢，他愿意说我把大量的时间去多体验一下这种主题不一样。毕竟他是在东部唯一一家有这个哈利波特主题乐园的一个主题乐园。 嗯，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你可能去其他的迪士尼穿的纪念品这些礼物在现场买的，要么就是米老鼠的小裙子呀，像女孩喜欢的， 嗯， 蝴蝶结呀，或者是男生可能就会买一些头饰。 嗯， 结果从这儿出来的一个个穿着大长袍， 对， 是吧，手执魔法棒。 对， 有的时候这个很迷幻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憧憬，对美好生活的。 我觉得就是进去之后你就真的感觉自己没有白来，真的从小说当中到了现实的幻境当中，然后你找到了自己的心中的一种共鸣。因为所有的人进去都是哈迷， 嗯， 他不像主题乐园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可能到其他迪士尼乐园的时候，你发现哎，有的人可能喜欢这个主题，喜欢那个主题，但是进到哈利波特这个主题乐园里面，全部都是哈迷。 嗯，很多乐园也不光是给小朋友们去玩的， 嗯，对， 这个主题乐园就可以是给大人朋友们，只要你们共同对魔法世界有憧憬，对哈利波特喜欢，那来到这儿来，大家都是大粉丝，对吧？ 是，所以我们第一站，大家有印象吗？我刚才说的迪士尼主题乐园当中，我们提到了哪个主题乐园？ 哦，我们现在问题来了，就是刚才那小鱼儿提到带我们来到佛罗里达州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奥兰多。奥兰多这个城市有一个规模最大的迪士尼乐园，所以那小鱼儿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迪士尼乐园当中的园中园是以什么为主题的，您知道吗？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苗小山，树苗的苗，大小的小，珊瑚的山，找到我，然后给我留言告诉我您的正确答案。只要您猜对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特别小礼物哦。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这个揭晓答案吧，这个，我其实都能回答，因为我认真听讲了，答案就是哈利波特主题乐园。 是的，在这个园区当中，我觉得大家既然来了，走的时候别忘了带一些纪念品， 带个袍， 特别是还要品尝一下黄油啤酒的味道。 哦，黄油啤酒在电影里面出现了吗？ 对，是的，很多人说，哎，为什么要到这个哈利波特这块要来尝尝黄油啤酒呢？其实这个黄油啤酒出现在这个第三部《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囚徒》当中。就是哈利曾经在拿到活地图的时候，偷偷去这个霍格莫德村的时候，第一次喝黄油啤酒。他的描述是这样的，他说这是他喝过味道最好的饮料，而且这就似乎让他从内而外的暖和起来了。 到底什么是黄油啤酒？ 哎，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特别有人还在网上研究怎么去做这个黄油啤酒。 一般都是到主题公园去寻找答案的哈。 这个黄油啤酒呢，如果你没有在哈利波特主题乐园尝到的话，其实也不用遗憾啊，因为网上有人公布了这个做法，其实就是相当于把这个啤酒烧开，然后往里面扔一块大点的黄油啊，然后呢在这个黄油融化了之后呢，它就把这个啤酒的味道和黄油的味道完全中和在一起。大家都知道啤酒呢是有一点苦的味道，对吧？它是被黄油的这浓香完全中和之后呢， 但是能够以这种清香压抑住这个啤酒的清香，压抑住黄油的这种油腻，所以这喝起来的话是味道与众不同的。 那个在现场你尝到的味道也是像刚才描述的这样吗？ 因为我当时呢只是知道哈里喝这黄油啤酒，但是呢并没有具体的描述这个是什么样的，所以也就是说只有到现场了我们尝的时候觉得味道真是很不错 啊。你尝了味道觉得不错。 对，但是我本人不是特别能喝酒的、所以呢就是浅尝了一下，然后我觉得还是挺像那种清香的感觉。然后但是因为大家知道黄油稍微有一点油，所以呢它这个调配的还是啤酒的比例多，黄油的比例少，这样喝起来的话就不会那个特油腻。 哦，你还是能尝出黄油的奶香气的是吧？ 很香，对。 哦， 所以呢到这儿的话呢去尝一杯这个哈利波特的这个黄油啤酒，然后买一些它的纪念品，所以这个奥兰多是非常值得去停留一站的。 哦，所以这一站其实相当于是让我们对这个魔法世界的想象落了地，对吧？现实它是什么样的就在我们生活中出现了。好，所以我们这一站我觉得确实无论是大人朋友们还是小朋友们都好像是来到奥兰多不能错过的一站。 没错，对了，其实我们去奥兰多的话这是第一站之外，第二站我想带大家去的几个地方也是非常有名的，叫迈阿密。 哦，迈阿密，哇、这个很多电影电视剧里面经常出现的名字。 对呀、迈阿密风云当时就是由巩俐主演。 对 对，而且迈阿密呢是一个特别，如果说奥兰多是一充满欢乐的主题城市的话，迈阿密就是一个性感的，一个带着热情洋溢的一个城市， 因为它有沙滩，是不是？ 对，这个佛罗里达州的这迈阿密呢，它是应该是整个佛罗里达州第二大城市，而且它呢是在这东南角的比斯坎湾和大沼泽地还有大西洋之间，应该说是南佛罗里达州都市圈中最大的这个城市。那这个城市呢大家也知道它有很多的这种金融商业啊一些机构，那在还有一个地方大家知道就是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港口，也很多人大家坐游轮出去旅行体验美国的这些游轮文化都是从迈阿密这个城市出发的。这个迈阿密呢它你感受它的这个热情奔放呢肯定是要到沙滩上去，那另外在这个一些酒吧也可以体现到迈阿密的热情奔放。这个呢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迈阿密的老城区有一个别具异国风情的，就是叫小哈瓦那的一个地方。这个也是其实整个来说它是应该是一条非常著名的街道，会感受到很多的这些当时古巴革命胜利之后那留下的一些遗迹，比如说包括还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这种房子建筑。大家都知道小哈瓦那呢现在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酒吧文化，当时呢有很多人在这边喝酒啊聚集，然后特别是它的这个门呢基本上都是24小时对着海边开的，当你面对海洋的时候你会是一种热情奔放，特别是带着这种音乐，就是古巴裔美国人的一些文化渗透，所以让这里成为了一个游客们或者是感受当地文化必去的一个地方之一。游客们来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恍惚自己不是在美国的国土之上，从小哈瓦那的建筑和街道里面的这个古巴元素当中你还能够闻到这种淡淡的雪茄的味道。哎，其实呢这里面也是买古巴雪茄烟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呢当时去的时候为了体验当时的文化，特别在晚上的时间去到一间酒吧去喝了几杯小酌了一下。那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呢，当我们从这酒吧出来的时候，门口有一个老大爷正在卖这种古巴烟。 老大爷这特别的接地气 对，因为他岁数真的挺大的，然后呢特别是胡子很长，然后呢他就在那儿自己捻那个烟叶。因为大家都知道雪茄嘛，它是用那种烟叶夹在中间然后卷起来这种，然后我们就会特别好奇的去看它的那种过程。它对游客来说它是可以买的，就是说你可以比如说花几美金就买一支它的雪茄，然后你也可以说我们当时就挺好奇想跟他一块学这个卷烟。这个老大爷呢确实跟我们游客互动比较好，然后他就说让我们自己来卷，所以这个过程你是亲身动手去卷一根自己的这个雪茄烟，你会感觉的特有成就感。当然了也是买过来之后作为一个纪念品， 所以可以体验一下制作过程， 对 吧？ 所以在这个街的文化上面你会感到 应该说是跟美国本土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很多人来说到迈阿密，你感受到热情奔放，还有当地音乐，在尤其是落日之后，你会感觉到是非常与众不同的。 嗯，所以在这片海滩你可以感受到异域风情。那我想这个时候我就提出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在听那小鱼儿讲述迈阿密这个地方的时候，除了沙滩阳光，还提到了有一条街，这条街呢充满了异国风情，那是哪国风情呢？你知道答案吗？我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和宣传，利用这段时间您好好想想，看看您知不知道答案。如果您想到答案，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然后给我留言，告诉我你的答案，有机会获得我们的独家礼品哦。我是苗山，稍后接着聊。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流霜，

两人成行，专车专档，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第三时段，我是苗山。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带着我们出去旅游的是旅游作家那小云，有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旅行故事，我是那小云。 好，欢迎那小云，今天带我们主要是畅游佛罗里达，对吧？刚才上半段我们一起去奥兰多、迈阿密， 对， 都转了转，然后体会了一下不同风情。我们上半时段也留了一个小问题，就是那小云提到迈阿密除了沙滩阳光之外，有一条街特别值得去，因为充满了别国风情。那这是哪国风情呢？ 古巴。 我相信很多人都没去过古巴，但是这两个字仿佛在我们心里就和热情联系在一起了， 是的， 对吧？ 那接下来我讲呢，大家如果是自驾车的话，肯定要去另外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也是美国本土最南端的城市，叫 Key West， 其实很多人翻译过来就叫基维斯特岛。 基维斯特岛， 对，这个岛呢其实我觉得地理位置来说是非常棒的，因为什么，它如果从地图上看，你可以看到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地图之外，它有一个延伸出来的一个小岛，在这个岛上可以说不光有风景还有历史，包括大文豪海明威曾经也在这个岛上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呢它是非常有历史文化背景的一个城市。那我觉得像我们开车从迈阿密去基维斯特岛的时候，要经历一个非常美丽的一条路，这条路上两侧全部都是海，就像穿行在一个桥上似的。 哦， 对，那个时候我跟我的朋友在说，我这不像在开车，我这像开船， 因为两边都是海。 对，非常美。当你到达基维斯特岛的时候，它是可以同时看日落和日出最好的地方。因为在这个岛上它是完全没有那种死角，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同时看到日出然后看到日落，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热情奔放的一个城市。这个岛在旺季的时候你很难去订到酒店房间，因为地方有限，但是呢景色太美，所以无数的人蜂拥而至。所以这个基维斯特岛呢，我也是非常隆重的推荐给大家。 其实这应该也算是当地人度假的一个主要目的地了，对吧？ 对，当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像世外桃源一样，与世隔绝。刚才我提到这个基维斯特岛上有一个大文豪海明威，他曾经呢也是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包括现在的他住的这个房子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博物馆。哎，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年呢海明威住在这里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大的嗜好，就是养猫。据说呢当时曾经海明威在这里面养了大约50只猫，然后在他1940年离开这里的时候，他的传统被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这个人虽然走了，但是这个猫有一部分留在这里面。而且呢这个猫呢，当时呢我看到资料显示的是专门这个猫是6指猫，也就是说它的小爪子是6个指。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就专门去尾随这个猫追在后面，然后呢因为你知道这猫呢你越跟进它的时候它可能也跑得越远。然后呢有的猫呢是特别随意的躺在某个地方去晒太阳，你有的睡着的时候我就噔噔噔跑到它的前面蹲下来悄悄的去看一看它是不是有六指。 哦，所以说6指猫是当地这是猫的一个特别的品种，对吧？ 对，是特别品种。 哦， 我没见过，因为我自己养过猫，大家都知道那小猫爪印子是就是5指， 5个。 对，然后呢，我当时去看了，真的是6指。这个猫前面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如果按手来说的话，就是大拇哥这边是有一凸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呢翻过来看它真的是6指。 我觉得那个当地的6指猫一定心想，哎，怎么老有一些长得不同肤色不同发色的人追着我看，不知道看什么，没见过世面。 因为我觉得海明威他住过的地方现在已经算是一个活着的博物馆，就是这些猫被延续下来，因为猫的繁殖力非常的 强。 对，所以呢他们悠哉悠哉的在这个享受这栋房子带给他们的这个安详，而且是不受被别人打扰的。因为当时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呢，里面的人特意就说 这个猫是我们现在这里面的 新主人， 主人，对，所以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们，然后呢不要去，也不要给他们喂食，因为有人专门去照顾这些猫 啊。所以呢昔日的海明威故居如今呢成为了六只猫之家，是吧？可以这么理解。 嗯，所以因为呢我们读过海明威的这些作品，所以对他呢有印象，特别是老人与海， 对， 这样的作品。我当时呢特别喜欢拍照，所以当时在我下午去的时候，有一个场景，有一个穿着红色衣服的老年人，他有这个白胡子，大家都知道海明威这个形象，老人与海的形象，他就是白胡子，然后坐在那儿看着夕阳落日的时候，我当时拍了一张照片，这个在我的书中被采用了一张一幅照片，就是感觉真的像海明威穿越时空，就坐在那个长凳上看着我们一样。所以我觉得到了基威斯特，如果你对海明威的文学作品感兴趣，一定要来他的这个故居来看一看。那我们的问题又来了， 好，我喜欢这个环节。 哎，刚才我提到的海明威的这个故居里面，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种动物，是什么动物？ 哦，我们刚才讲述海明威故居的时候提到了一种小动物，如今还生活在海明威故居里面。 对， 这种小动物是什么呢？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快来回答问题吧。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这个小动物就是猫，而且它是六指猫， 所以刚才这道问题的答案就是六指猫。您答对了吗？这也是著名作家海明威曾经一段时间居住过的地方。 对，是的，这个岛呢，以前其实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军事基地，它的这个位置因为是离古巴特别近，所以呢也算是一个军事要塞，但是现在已经被开发成一个旅游度假胜地。 那我想问一下，从刚才我们提到的迈阿密开车过来到基威斯特岛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三个多小时。 哦，三个多小 时， 时 间并不是特别长。对。然后呢，基威斯特岛呢，整个游览下来也是，就是你把车停在那儿，你是步行几个景点，其实都可以步行下来。那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基威斯特岛呢，给人的感觉，你应该一定停留在这个堤岸上。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仪式，你知道吗？这个仪式就是大家在迎接这个落日，有的是杂耍表演，有的是还有这些小动物的表演，特别是有的用猫啊跳火圈什么之类的。 哦，马戏团的这一套。 对，也有。其实大家就是为了用这种热情的话，还有画画，现场画画。我还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就是这个占卜师在帮人家用这个 算命。 算命。当时我在想，哎呦，这每天这个环节都是最热闹的时间， 每天都跑到堤岸上进行。 对，每天在这个堤，因为它这个堤岸其实是有这种围栏的，而且是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堤岸。如果你步行的话，可能只需要20分钟就把这堤岸走完了。但是每天晚上这个时刻，就会很多人聚集在这里面。你想，又有这种杂耍的，又有看这个表演的，那大家其实都是在等待这个落日时刻。当落日这时刻来临的时候，大家全都围绕在这海边的围栏上，然后去欣赏落日时光。 如果这个基维斯特岛算一个村庄的话，所以呢每天晚上迎接落日，乡村大舞台就在这个堤岸上上演了。 对， 是吗？ 你说的这个非常有形象感啊。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当地的民俗活动也是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乐意去感受的一种形式。所以如果您碰巧到美国旅游，碰巧呢去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州为旅行的话，不如呢就开车三个多小时，不是特别远，去基威斯特岛待个一天两天的，感受一下当地不同的文化。 对，说到基威斯特岛呢，我觉得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是在1982年的时候，这个基威斯特岛啊对外宣布说我们独立了，要成立一个国家叫海罗共和国。其实这在今天来看呢，可能就是一个笑话，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想独立了，咔我们就立一旗子，而且呢还宣布我们独立，但是一分钟之后，其实这个海罗国呢就向美国海军投降了，这个共和国就瓦解了。然后呢，但是呢至今你在这个城市当中还保留着能看到海罗共和国的名号。而且每年的一次呢，他们这个岛上的居民还过一个所谓的独立日，就是相当于庆祝他们国家曾经独立过。 啊，独立过一天。 对对对，而且呢，这个礼品店里面你还能够找到这个国家曾经成立时的这个标语，标语，这个名字叫、 哦、 叫。别人没独立成，我们独立成了。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具有非常幽默又非常能够自嘲的这么一个城市。 我其实想到了一句话， 嗯，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只在乎曾经我们独立过了，哪怕只是一分钟的时间。 对， 嗯，好，那我们从基韦斯特出发之后呢，我们要穿越美国的大沼泽公园。 嗯， 这个大沼泽公园呢，应该是佛罗里达州从东到西一个横穿。 嗯， 所以这段自驾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因为当时我的这个同伴他并没有美国驾照，整个这一路上全部都是我在开， 就指着你一个人开了。 但是你知道吗，这大沼泽开过去，我觉得真是对于我一个女性来说是一种挑战。 挑战在哪儿？是因为它路程比较长吗？ 路程长不说吧，而且它非常的直，而且两边的景色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路边没什么可看的， 没什么可看的，因为它大沼泽当中嘛，它这个这条路当中呢，就是两边都是树和这个沼泽的这种幻 童，真的是它真的是穿了一个真正的沼泽地，是吧？ 对，你就在比如说十分钟可能都是这个场景， 大概多久？ 大概我估计可能得开了一两个小时。 哦，有点无聊是不是？ 对， 我知道那种心情、嗯、在北京市中心的某一个商场的地下车库，我曾经有这种感觉。 是吗？ 从地库上来的时候，墙上画的都是小绿树、 啊、 一模一样的小绿树。大概从 B3 一直开到一层的时候，我这个人对我人就崩溃了，我整个晕了。 是， 就是怕这周围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象，然后都是重复再重复，所以哪怕是一两个小时你会觉得有点无聊，对吧？ 嗯， 但是开完这一两个小时之后，觉得后面的风景值不值得？ 当时其实在这个大沼泽是停留了一站的，但是它不应该算严格上是一个城市了，它只是一个景点、 嗯、 因为大沼泽公园非常大，它也不是说严格意义上说是一个带有墙壁的这种公园，而是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穿行到大沼泽当中。我们当时呢坐了一个叫草上飞的这种船，它的发动机是在后面，后面的上面是驾驶员，它坐得非常高、 嗯、 它这个船呢像一个特别宽型的，也就是说大家很可以一排一排这样坐， 我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大号的挖掘机吗？ 差不多。哎， 你看我总结的还可以是吧？ 没错，它后面呢是导游兼这个驾驶员， 前面人坐在斗里。 哎，对。 那你的车怎么办？ 我当时停下来了，停下来车之后去参加了一个当时、 哦、这个就是一种体验是吧？ 对，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如果你从 Key West 的穿行到下一站圣彼得斯堡当中一定要停留的这么一个环节，因为你是真正的到水里坐着这种船，而且还可以带你去看鳄鱼。 哦，还可以看到鳄鱼。 对，当时我们这个小的团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他是带你去看那些小鳄鱼宝宝，然后呢特别是给你讲一些这个鳄鱼的这知识，然后呢让你可以跟大鳄鱼去拍照片。 嗯， 然后呢你也可以去亲自去抱一抱这个鳄鱼宝宝。 啊，可以抱啊。 对，大家知道鳄鱼呢是没有这种温度的，就是你不会感觉到它皮肤是有温度的， 它是冷血动物。 冷血动物，对，所以呢你抱着它的时候，鳄鱼宝宝还是挺乖的，你会感觉到它的你的皮肤跟它的这个鳄鱼的这皮肤接触在一起， 凉凉的吧。 哎，也是一种近距离的接触吧。在礼品店当中还有可以买这个鳄鱼牙的这种小的装饰品。 哦， 哎，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容错过的地方。 嗯， 那么接下来呢再下一站，我们当时设计当中特别要停留的一站叫圣彼得斯堡。 圣彼得斯堡， 对，这个城市呢可能很多人到佛罗里达州旅游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奥兰多、迈阿密和基韦斯特，从基韦斯特很多人就原路返回奥兰多就把这个行程结束了。 嗯， 但是我们当时想呢既然我们来了是想做一个 不太一样的， 对，也然后呢我们去到了佛罗里达的另外的一侧，大家都知道佛罗里达是一个长条形的，对吧？它沿着它的东岸， 嗯， 那东岸是一个重点的，包括迈阿密的港口都在这边。 嗯， 但是西岸， 哦天！我们在录这期节目的时候，非常有意思的一景，我要吐槽一下，就是那小鱼儿每次在说方向的时候，他的手都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然后数一数，刚才已经数了四遍了。我现在有点担心坐你车，就是横穿美国在你车上自驾的一些朋友们，我好担心他们。 我 到底分 的字， 你分不分得清东南西北？我的天哪！ 真的真的是 GPS 很重要的。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 然后我们到西侧这一条沿线上就很少有中国人了， 嗯， 然后基本上全都是美国本土的这些养老的这些人，因为它靠沿岸嘛，这是一个非常注重环保的一个城市， 嗯， 因为当我们做攻略的时候发现它这个城市提倡的是骑自行车， 哦，绿色出行， 对，在我曾经的一些美国大城市里很少有说专门辟出来自行车道，而且这个城市呢它不光有自行车道，而且它还给城市地图当中专门设立了你的骑行线路， 哦，就是在城市的主干道都有骑行线路， 哎， 对吧， 而且他们租自行车的地方呢有这种双人骑， 嗯， 哎，就平时我们骑自行车可能就一个人骑着单车就出去了，但是这个呢它有双人骑，就两个人可以并排骑一辆车， 并排不是前后， 不是前后，是并排那种车的，而且呢前面是有方向， 一个人蹬，一个人把控方向， 哎，一个人把控方向，两个人蹬， 哦，两个人 对，然后你的包可以搁在后面， 和我们带斗的摩托车还不太一样， 对， 是吧， 就是有点像我们游乐园里面提供的 原 来那种， 哦，空中自行车， 对， 差不多 两个人一块儿，这一路上都在自驾。那么这个城市既然提倡这个线路，我们就想了解这个城市最好的方法就是他们给我们的指导，那我们就想着是租一辆自行车，我们亲自顺着这条线去骑行。那圣彼得斯堡大家听这名儿，其实就是知道它是有一种这俄罗斯的这种 一种欧洲文化背景， 对，真的是从英文上看与俄罗斯的那个城市圣彼得堡差不多，有点完全一致， 嗯， 对啊，这个不免让人想到这两个城市有没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呢这个也确实是有一个 历史 联系在里面，对，那1876年当时呢美利坚合众国诞辰了100年以后呢，来自这个密歇根州底特律的一个叫约翰威廉斯的人买下了这片土地， 嗯， 那当时1876年这片土地的名字呢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了啊，但是后来由于他在这个里面建造了这个铁路，其中有一个建造者叫彼得迪曼斯，他当时，哦，是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得在1888年这个地方呢就有了这种铁路，因为大家知道铁路的话呢它是能够带动城市的发展。1892年当时呢这座城市只有这个300个居民，为了庆祝这个新城市的诞生，这个城市的名字取名就肯定在想怎么庆祝这个诞生。这个传说呢这个约翰威廉斯和这个彼得迪曼斯两个人以这个投硬币的形式来决定到底这座城市的命名权是如何。后来这个叫彼得迪曼斯的人呢他赢了，正是以他出生的这个地址的城市，就是俄罗斯的圣彼得堡，来命名这座美国南部的新城市。这里呢就是圣彼得斯堡这个城市的名字的来历， 哦，所以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奠基人所命名的这个城市， 对，所以有些渊源在里面。 嗯嗯，好，那我们的问题也来了，刚才呢那小鱼儿提到的圣彼得斯堡这个城市曾经是为了纪念有一位伟人为这个城市所做的贡献而以他的出生地命名的，那他所做的贡献是。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那现在揭晓答案时间到， 对，这个人花钱建造了铁路， 花钱建造了铁路， 是， 所以我们的标准答案就是建铁路，您猜对了吗？非常开心，那小鱼儿今天带我们去游历了一下佛罗里达，希望我们很快再见面，带我们去另几个城市好好的玩一玩。 谢谢大家， 好，再次感谢那小鱼儿的做客，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苗山，再次祝大家周末愉快。

盛上市四周年家中盛宴来了，豪宅品质工薪价格，东逸日盛素美超级家每平米899元，3月11日中国大饭店东逸日盛家装盛宴，报名热线400-006-2566，400-006-2566。 遇见好彩头，购金会更旺。日立家用中央空调春季活动中，详情致电8831-5888。日立。 Hitachi。 严寒渐去，万物充满了生机。春天来了，新的一年，新的希望，我们继续启航前行。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漂泊在外，奋斗不息，但不要忘记家人的惦念。 八达岭奥莱，感恩常在，万千品牌精品始终超低折扣。这里不仅有国际级的购物体验，还是您和家人京郊度假的好去处。